你好，我是黄勇。不知道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困惑，为何公司发展起来了，规模越来越大，可是跨部门协同却越来越难呢？我认为企业内部之间存在一堵无形的墙，它阻碍着跨部门协同，阻碍着各部门之间信息传递和工作交流。我们称这堵墙为部门墙。正是由于部门墙的产生，才导致公司缺乏执行效率，战略无法迅速落地。现在大家更多的只是把自己所负责的工作做好，跟自己关系或利益不大的事情尽可能不去接触，同事之间不再有频繁互动，更多的是各自为政，工作上不出问题就好。试问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我们还能踏踏实实地做点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吗？或许你觉得有意义的事情，但别人却不见得认为它也有意义。刚开始你还满腔热血地去推动一些事情，却发现对方表面上认同，但实际工作上呢，却根本不配合你，而你和他们只是平行关系，又没有直接的管理权限，进而引出了下面要讨论的问题：如何让跨部门业务协同效率更高呢？今天我就针对跨部门协同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实操经验和个人观点。在整个过程中， OKR 工具和思维帮助我解决了许多麻烦事儿。希望通过本文能让你对 OKR 有更深的认识。我们不妨先穿越部门墙，再进入 OKR 的世界，看看为何公司变大了，部门墙也变厚了。所谓隔行如隔山，在公司里隔着一个部门就隔着一面墙。也许是术业有专攻的原因吧，公司为了让各部门多聚焦在自己的工作领域，所以各部门也开始陆续出现各种专家。比如对于一家互联网公司而言，技术部门有技术专家，产品部门有产品专家，运营部门有运营专家，市场、销售、财务、人力部门也有各自的专家。那么专家多好不好？当然很好，专家可以解决公司在成长之路上遇到的各类问题，进而加快公司的成长速度。从这方面来看，各部门确实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价值。此外，每个部门都有各自的领导者，同时这些领导者在各自的领域中也都是一把好手，他们的领导力也非常强。不过这些部门负责人彼此之间是平行的，他们的工作要统一向老板汇报。不过由于很少有老板是万金油类型的，能够把每个部门的业务都搞得明明白白，所以老板更多的只是看结果。至于过程好不好，就让各部门领导者自己去负责吧，这也是他们的工作职责。于是 KPI 就成了老板来衡量各部门领导者工作产出质与量的核心武器。正是由于这些部门负责人彼此之间没有上下级之分，各自又有自己的专业性门槛，因此迟早都会产生部门墙现象。但是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每个部门的规模也在扩大。为了让逐渐变大的部门有着高效的执行力，部门负责人会将自己更多的精力放在内部流程和效率上。因此，部门墙使部门协同会变得越来越弱，导致出现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本位主义现象。随着公司人员规模逐渐壮大，业务体系变得越来越复杂，部门墙也会变得越来越厚。既然部门墙现象会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那么应该如何才能打破部门墙呢？绝大多数公司希望能通过业务单元来打破部门墙，可效果究竟如何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简单来说，业务单元实际上就是一个独立的跨部门协同团队，在互联网公司中较为常见。举个例子，假如公司有三款产品，曾经需要多个部门来通力配合才能高效协同工作，公司为了最大化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希望大家的工作目标能更加聚焦，所以针对这三款产品组建了对应的三个业务单元，简称三条业务线。 同时在每个业务单元中都有一位负责人，他来协同内部各团队之间的工作，并向公司老板或高管汇报。这里呢，我放了一张两种组织架构的对比图，你可以打开文章来看。而这样的组织架构看似已经将曾经的横向部门拆分为多个纵向团队，部门墙就此被打破了，实际上却容易引发新的问题。虽然部门墙已被打破，但是单元墙却被建立起来了。难道不应该化部门墙为单元墙吗？我们对组织架构目标进行调整，难道不是为了让团队更加专注于此吗？没错，从让工作变得更加聚焦、更加高效的角度来看，业务单元协同工作的产出确实能够达到这一效果，但这些相同职能的伙伴们之间的交流却开始匮乏了，从而影响了他们在专业技能提升方面的成长，长期下去会让大家感觉没有归属感。因此，从绩效考核的角度来看，业务单元的形成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但从成长角度来看，似乎它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它将破坏人才的成长环境。我曾经就经历过这样的组织架构重组，对此深有感触。当时我们公司内部拆分了两个业务单元，一个业务单元目标聚焦在 B 端产品上，另一个业务单元目标聚焦在 C 端产品上。这样的组织架构刚开始还非常受欢迎，只是时间久了，这两个业务单元的交流也越来越少了。与此同时呢，这两个业务单元还在不断地招聘新员工，团队规模越来越大，导致研发人效降低。当我有一天去更加深入细致地了解这两个团队的内部工作流程和规范时，发现两者其实是有所差异的。当时我还没有太在乎这些，心想只要大家能聚焦目标做事就好了，能提高效率就行。没想到后续更严重的问题就来了。由于我们在 B 端业务上发展的不太理想，公司的资源投入更多情况下倾向于 C 端，导致 B 端业务单元的同事们产生严重不满。当时就有人抱怨道，我们 B 端的活没少干，倒是年终奖为什么拿的比 C 端少那么多，一年到头工资还不给加。按照我们当初设置这两个业务单元的目的来看，一是希望大家更加聚焦工作目标，二是希望大家可以凭业绩说话，谁做得越好，谁拿到的年终奖就越多，高薪只会给绩效高的员工。不过当时我们只是从金钱这个方面来激励团队成员，却忽略了他们的成长。可见一旦业务单元被建立起来，我们更多的是追求绩效，希望能通过金钱来刺激团队。当员工的绩效考核数据显示优秀的情况下，感觉一切都没问题。如果绩效数据做得不好，对公司中的一些人才却是一种伤害。回过头来想想，人才是极力需要并渴求在各个阶段中成长的。其实关注成长就是一种激励，而且比金钱激励效果更好，被激励的时间也更加长久。不过既然问题已经出现了，那么应该如何使用 OKR 彻底粉碎部门墙呢？下面我想分享一下我曾经在团队中使用 OKR 解决过这一问题的具体操作，希望能对你有所启发。当时我的做法是保留纵向业务单元的结构，并在横向层面设立了不同的职能团队。这里我放了一张图，你可以打开文章来看。从图中展示可以看到，纵向业务单元和横向职能团队构成了一个矩阵式结构，两者呢实际上对应的是同一批员工。虽然他们是同时处在两种不同的团队中，但有着不同的目标和职责。此外，在汇报方向上并不存在双向汇报问题的情况，所有的员工只需向业务单元负责人汇报即可。业务单元是一个实际组织，它存在的价值在于消除跨部门之间的协同，让大家的目标更加聚焦，一切围绕追求绩效而做出努力。由于业务单元日常做的工作都在项目中，因此可用 OKR 来制定并执行项目目标， 同时还能体现技术团队价值。这方面在本专题第15讲中有讲到。此外，建议公司高管要多去挖掘领导力较强的员工，让他们成为业务单元负责人，并激励他们为公司的业绩做出杰出贡献。职能团队是一个虚拟组织，它存在的价值在于加强业务单元间的联系，让团队伙伴们感觉到更有归属感。职能团队负责人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提升人才技能的培养上。与其说是职能团队负责人，不如说是职能团队的教练。他使用 OKR 工作法来帮助团队伙伴们制定个人目标，扮演职能团队的 OKR 教练。建议公司高管要学会去培养这样的教练型职能团队管理者，让他们为公司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从实操过程上讲，团队伙伴们每天都在业务单元中工作，但每周都会参与自己所在职能团队的活动，比如面试新员工、讨论流程和规范、参与技能培训等。每个季度会进行一次 OKR 评估和制定，每年会进行一次内部职级晋升的申请和评级。我们的原则是奖金和业务单元的绩效挂钩，但薪资和职能团队的职级挂钩。在整个过程中， OKR 不仅帮助了业务单元，让大家围绕项目目标进行聚焦， OKR 也帮助了职能团队，让大家围绕个人目标进行突破。就像这样，以垂直业务单元为主，同时以横向职能团队为辅，在纵向和横向两个垂直方向上彻底地打破了部门墙，建立了一个更加健康的跨部门协同组织架构，以支撑公司未来更大规模的人员扩张。至此，今天这一讲就完结了。我重点围绕部门墙做了讲述，从它的由来开始探讨，讲到了业务单元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部门墙，但同时也会带来一些副作用，阻碍团队相互交流与快速成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分享了自己以前在实操中所经历过的一些场景，尤其是有效使用 OKR 并彻底打破部门墙的具体实战方法。你会发现，公司越大，部门墙越厚。我们不仅需要通过垂直的业务单元来打破部门墙，还要搭建横向的职能团队去辅助业务单元，让业务单元跑得更快、更稳、更健康。我将今天的内容总结为三句话。第一句是，各部门关注点和利益点不同，自然会形成部门墙，可使用 OKR 将其打破。再来说说第二句，当公司进入快速成长期，需尽早组建横向职能团队，并为其培养教练型管理者。最后一句是，将横向职能团队和纵向业务单元进行虚实结合，在团队成长和项目管理上实施 OKR。 总的来说，只有你对 OKR 深入了解了，才能更有效地使用 OKR 工具和思维，彻底打破部门墙。接下来请你来思考，你所在的公司是否也存在部门墙呢？它对大家工作协同产生了哪些阻碍？你们又是如何将其打破的呢？期待你的留言。最后，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请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我们一起探讨。